是对你的，太过悲伤好像不适合，放不下的也比较容易割舍，温暖的时候总会勇敢的多，决定的 你要为自己好好过。

这于每晚玩吉他，电视与收音机里日夜感化 LOVE 的学习情话。今晚死记住看堂清明看到天光，但床前没叮当怎样一目十行，每回忆太高长大了，不免书本内永不曾解说，说什么是彷徨，如何有火星降，谁会发狂？ 这几天紧拉，拉没住主家。 望见他在偷笑，无端心跳跳，后跳跳，前跳跳，乱跳跳，人飘飘。随着破失钟声在呼叫，心情没法知晓，红彩恋爱了。后跳跳，前跳跳。 一面打扰到我们。 后抬头微笑，知道不知道？

醉在